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运气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起有 base 但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 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几点 radio.stage-2.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大家好，咁啊，欢迎咧，翻嚟今个星期嘅澳门街啦。咁啊，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啦，司徒文俊。咁啊，喺我身边咧，仲有边位嘉宾喺度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琪琪。 系啦，咁啊，大家冇听错啊，咁啊，唔系做呢个电影解说室嘅，就系做澳门街嘅。咁啊，因为咧，通常最近听到阿琪琪嘅声音咧，都系喺呢个电影解说室嗰度听到噶啦。咁啊，今日咧，澳门街咧就系点解揾阿琪琪上嚟咧？咁啊，一如既往啦，咁啊，都系要讲下咧，即系今年啊，即系啱啱对上咧过咗农历新年咧嗰个赌场嘅状况，因为其实我哋好多集咧都已经冇回顾或者讲过下啲赌场嘅嘢啦，咁啊，亦都有啲听众都话啦，喂，想我哋即系讲下啲赌场嘅情况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再次咧要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啦，咁啊创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咁啊昊天企业管理。赞记美食 ，Pote Yaris， 咁啊，仲有我哋嘅伙伴啦 ，VPPM 澳门六座摄影制作学会啦，咁啊，特别要喺度提一提咧，咁啊，昊天企业管理咧，咁啊喺最近咧就推出咗好多活动啊，咁啊，亦都咧系本身咧系拍咗一啲嘅短片啦，咁啊系由一啲咧系专业咧嘅台湾嘅摄制嘅朋友啦，咁啊即系一啲摄制队啦，就飞过嚟澳门拍嘅。咁啊，之前咧佢哋都係公開搞咗個招募比賽啦，咁啊招募一啲男女嘅演員啦，咁啊好正規咁樣咧去拍咗一套咧，咁啊係關於澳門嚇，亦都係關於感情咧嘅一套短片啦。咁啊喺 Facebook 咧，咁啊大家睇翻啦 ，GSC 昊天企業管理，再唔係你去翻 Google 咧，其實都會揾到嘅。咁啊嗰段短片入面咧，咁啊當然啦係啲後生嘅靚仔靚女主演啦，咁啊個故事咧其實都好有深度嘅，就係講緊咧即係有個台灣旅客啦，咁就喺澳門咧，咁就唔見咗銀包開始咧，咁啊展開嘅一啲故事啊，咁就好似以前譬如話鐵達士啊咁樣咧，一啲鐘錶廣告咧，咁樣一個以一個戀愛或者一個感情故事形式咧嚟到去帶出嘅，咁啊我覺得咧個拍攝都唔錯嘅，咁啊大家咧可以咧再睇下啦嚇，咁啊即係再講多次啦，就係上翻呢個 Facebook 咧。咁就昊天企業管理啊 ，GSC， 咁啊或者咧你係可以咧去翻呢個 Google 啊，咁啊 Google 下咧，咁啊會揾到噶啦。咁啊今日入我哋嘅正題先啦，咁啊琪琪，咁啊今年嘅農曆新年啦，咁啊先講下啲輕鬆啲嘅嘢啦。咁啊今年公司春茗啊抽獎嗰啲點樣啊？ 都係差唔多啦，年年都係有車啊，又有手錶啊。 咁啊，今年系加碼定系倒翻轉系縮個皮咧？ 都縮咗少少嘅。 縮個少少皮，咁啊，縮個少少皮原因其實系點樣啊？想問一問，會唔會係生意好差咧？ 其實生意又唔會嘅，或者佢哋上邊唔知點諗啊？ 咁啊，你自己睇啦，你哋嗰個廳嚟計咧，其實即係喺年尾啦，即係講緊唔係2012年啊，係講緊係即係呢個臨過年之前嘅年尾啦，至到過年咧。年初一二三四五啊，嗰啲咁嘅叫做話傳統旺嘅時間咧，今年個生意比起對上往年係點樣啊？ 其 其實會少咗少少咯，但係都好忙咯。 係，你知少咗少少係即係人流少咗啊，定係嗰個駐馬少咗咧？ 嗯，人流咯。 咁啊，啲嗰啲酒店房啊，嗰啲預訂情況點樣咧？ 都係敷嘅。 即係都敷 嘅。其實一樣㗎，你唔使理㗎，嗰啲房唔係佢哋自己訂㗎嘛。 係。 咁佢哋係預啲客嚟嘅，咁佢點樣都一定要例牌訂曬啲房，咁啲客唔嚟就一回事咯。咁啊，好似有一年係結果冇嚟到咁樣，咁唔緊要㗎，佢哋俾咗錢㗎啦嘛。 咁啊，今年啲客咧，即係想問下咧，其實都係咧呼翻個搭馬啦，或者係中介人過嚟啦，定係都係有會係有啲 walk in 係自己摸上門咧？ 嗯，其實都差唔多啦，平時都係會係啲 agent 咯，咁自己摸上嚟都有嘅，可能係之前啲 agent 帶過佢哋去玩，咁佢自己再嚟咁嗰啲咯。 喂，而家咧想問下個趨勢咧，因為即係上年啦，咁都興咧，譬如啲客啊，即係或者full agent 都好啦，佢可能咧會係去咗新加坡玩完，或者係去咗其他有賭場嘅地方啦，譬如越南咁樣兜個圈玩完啦，或者係叫做話菲律賓咁樣咯，咁再翻嚟澳門，跟住咧玩完，跟住可能咧又再一條線又再踩落去，譬如香港買下嘢咁樣。今年多唔多呢啲咧？又賭又即係玩分幾站嘅情況？定係嚟搏殺居多咧？ 咁玩嘢都多嘅，搏殺新年都少噶，都少係搏殺嗰啲咧，即係都係多嚟玩下咁樣咯。 咁啊，仲有冇啲情況？譬如係個客自己揸住一百幾廿萬現金，咁啊唔經 agent 嘅，自己直接摸門釘摸上嚟啊？ 會噶。 即係今年都仲有啲情況嘅， 依然都係有的。 喂，咁而家咧，其實講下咧嗰、那個即係飛房啊，即係賭廳飛房個情況咧。而家譬如offer 俾啲客嗰啲優惠啦，或者叫做話俾啲客嘅條件，其實好冇咧而家。 嗯，都差唔多咯，嗰啲都係因為你撈幾多食幾多嘅啫，但係會可能會少咗額外優惠啊咁樣咯。咁或者好多人誤會就係以為一直都有船飛送啊嗰啲咧，其實一向都係冇嘅。 嗯。 咁都係自己揞錢買嘅，不過爭在係實飛啊定係飛紙嘅啫。不過依家都好少出飛紙噶啦。咁另外當諗下先，另外有一啲酒店即係賭場咧，如果係真係新起就會送房咯，有機會即係房多嘅話，真係會送房咯。 佢其實咧講緊咧送船飛啦，同埋即係叫做話送房咧，咁好多時候有個誤解咧，話喂，譬如我攞廿萬三十萬嚟，咁啊送俾你。其實咧唔係咧，嗰個廳直接送啊，咁啊有可能係即係嗰個中介公司啦，或者叫做話賭廳集團送出嚟啦。咁有啲咧其實話個注碼唔多都送咧，點解咧？其實就中場送出去嘅，因為而家個趨勢咧就係中場咧以前咧。就即係會係有呢個高額投注區啦，咁跟住呢去到慢慢呢直情有自己嘅公司廳喎，即係自己中場呢高額投注區講緊即係譬如500蚊起一口嘅投注啊，譬如玩得大嘅見到佢咦口口都二三千喎，或者係即係1-2千啊二三千咁樣呢，就會另外再踢佢上去個premium 嗰度啦。咁高額投注區就叫 high limit 啦，咁另外上去仲有 premium 啦。咁其實想問下你即係個趨勢呢，你自己睇呀，呢啲公司自己大牌賭牌自己持有嘅 premium 嘅中介廳唔係中介廳啊，講緊自己直接持有嘅直接公司廳啊。咁同中介廳、中介人嘅廳或者中介集團嘅廳嗰、那個競爭，你嚟緊睇會唔會再激烈啲呢？ 都會㗎，依家越嚟越多人就咁開廳咁樣呢，咁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到㗎，因為即係你係如果你開廳，你一定係有客源，但係有啲可能譬如拍喺你隔離開個細廳，咁人哋可能喺你度玩一輪咁過去人哋度玩，咁點都唔少，即係點都會有啲損失囉。 同埋呢，因為你中介廳呢，就你譬如自己譬如你係琪琪廳，咁我係民進廳，咁我唔可以拎住你琪琪廳嘅籌碼嚟到去我民進廳度玩㗎嘛，唔得㗎嘛。咁亦都因為牽涉到背後就可能簽個 mark 卡出嚟係你簽而唔係我簽啦，同埋有好多其他行政上嘅問題啦。咁但其實呢，你嗰、那個即係叫做話呢，自己大牌揸嘅公司廳呢就冇咗呢一種嘅情況啦。 佢變相咧，佢可以飛台啊！即係，我覺得哇，呢、這個唔好玩喎、啊，我咪甚至乎我咪飛過嚟咯。跟住另外咧，我呢個場唔好玩嘅，譬如我有啲大嘅大牌啦，譬如簡單啲啦，威尼斯都集團咁，咁而家又有呢個金都城啦，本身又有呢個金都娛樂場啦，咁有威尼斯都啦，係嘛？有四都酒店啦，咁變咗咧，好似咁樣舉個例咧，佢本身自己都四個場，即係我哋叫四間館啦。咁佢四間館其實嗰個 premium 嘅客咧，佢就可以自己咧啲馬咧，咁啊其實四間共用啦。咁變咗咧，你一個户口咧就可以叫做話幾個通行啦。喂，咁其實你自己覺得面對住呢啲咁嘅情況，其實中介嗰、那個中介集團嘅賭廳，你覺得其實會唔會即係個版圖會有改變，或者第日會有萎縮嘅時候咧？ 其實啊，會越嚟越放大嘅。 係。 你如果你話萎縮，其實我哋圍內自己都會吹開，譬如話咩泡沫經濟咁樣，咁你越嚟越大，但係你相對地你支出嘅大咗呢，如果一冧有機會冧曬囉，即係你可能我開咁多個館，咁我冇錢咪接一個咁樣，咁其他嗰啲應該唔會影響嘅咁諗，咁但係你咪變咗損失咗一個地方囉。 因為而家大牌嘅公司廳咧，其實佢都跟翻，即係你好似賭廳，即係中介賭廳咁啦，一樣有自己公關啦、細帳房啦，一樣飛房即係飲食全部都係跟住咁出啦。咁理論上嚟計，佢只不過係嗰個背後嗰個揸莊嗰個老細唔同咗啫，係咪？佢自己大牌揸翻啫。喂，咁其實即係我想問一問一樣嘢，其實會唔會取決於一個關口，就係究竟你大牌咁嗰單直接放數俾即係簡單講啦，俾國內客咧？即係當你大牌夠膽自己去 set up 放數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就已經抹殺咗個生存空間，會唔會咁啊？ 會㗎。 因為你嚟嚟去去都係講緊嗰個放數問題，因為而家 係啊， 究竟係我放俾 A 準啦，即係我究竟我一間工廠嗱，即係我一個概念，嗰間工廠我要俾你嗰啲批發再俾細嘅批發，細嘅批發再俾零售商。咁如果我 skip 咗，我直情唔要你批發，我直情工廠自己攞工廠嘅貨一車一車直接掟落去鋪嘅話。咁其實你自己覺得會唔會遲早有一日呢條底線會爆呢？ 唔出奇啊，依家大把都係我抌錢落嚟嗰間公司嗰度，跟住公司借錢俾你，咁難聽啲講，佢點收都即係收唔到數，都仲有你嗰筆存款喺度嘛。 嗯。 咁如果你乖啲還嘅，咁我咪你擺喺我度，我咪俾息你囉，咁樣囉。 喂，咁其實如果你咁樣睇呢，大牌呢，即係你中介好多時譬如會俾人走數啦，係咪先？即係我哋直情講啦，俾人凍啦。咁以前呢就即係諗就話喂啲場去過啲客一凍㗎啫。咁而家倒返轉㗎啦。咁基本上監管咁嚴密呢，又有博監有成啦。咁而家又咁先進啦啲系統呢，其實冇啲場又做唔到凍場，好難過到你一凍㗎啦。就算你話係越南啊甚至東南亞場都比較難啦，何況澳門就係、是、即係咁講啦。是世界級的，即是跟拉斯維加斯呢是看齊，或者這樣說是要再領先過他們的，那更加沒什麼這個可能啦。那倒回轉呢，即是客戶有很多的情況呢，就是過回個廳一棟啦，譬如好像早排的都有些新聞就說客戶是利用一些漏洞或者夾埋一些背後的人員，譬如帳房啊，那一些可以簽到 marker 出來的大 Masa 啦，那跟住呢在個廳那裡夾埋過一棟啦。喂，你看其實大牌啊，如果他直接放數，其實是不是他都會面臨這些情況呢？ 會㗎， 但係其實佢 handover 佢攞翻佢自己大牌嗰、那個，譬如佢嘅 finance 去到接管翻佢哋 treasury 自己去出翻數嘅時候，你覺得會唔會呢啲情況係涉及人為嘅嘢會減少咗，定係有人嘅地方就一定會有俾即係咁樣俾人過一棟嘅情況出現咧？ 其實有人嘅地方都會有機會有危機嘅，咁你話你夠膽借錢俾啲客，咁你再喺公司嗰度去搞去收返條數，咁早排咪就係你諗都諗唔到，就係自己有內鬼囉。 嗯，其實無間道呢樣嘢係杜絕唔到㗎。 嗯，係啊，咁因為你始終即係好似銀行咁，你接觸錢都有 cam 照住，每日都埋數都有機會攞啦。 係。 啊，咁其實即係好似啲可派牌咁，嗰啲都已經唔係真錢㗎喇喎，咁佢都係見到都係當錢咁，都有機會攞啦，咁其實一樣㗎啫。 嗯，明白。咁啊嗱，今個禮拜節目呢就比較短少少啊，咁啊得十零分鐘，咁點解呢？ 咁啊，因为咧，我要赶住啊，再录呢个电影解剖室。咁啊，录完之后咧，我就要赶住啦，因为咧我就有啲事做，就唔会喺澳门嘅，咁就要离开澳门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就比较短少少啦，咁但系啱啱所讲嘅嘢咧，其实就都系精髓嚟嘅。咁啊，亦都好耐咧冇啲朋友话冇讲过赌场嘅嘢啦。咁啱啱讲嘅嘢咧，希望大家啦，即系听完一次听唔明嘅唔紧要，听多次啦。咁另外啦，即系有啲網友啦，之前有問過一啲賭場嘅問題啦。咁我哋下次啦，因為下星期未必喺澳門，但係下次我哋錄電影之前咧，我哋再傾一傾，跟住我哋再答一答啲網友問題，好嘛？ 好啊。 好，咁啊，今個禮拜啊，簡短少少，但係唔緊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 拜拜。 拜拜。